这个业余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吧。我觉得刚才大家已经听了一个报告，那么我呢，我觉得大家大部分都是弹古琴的，那就不谈其他的这其他方面内容吧，就省略了，因为时间也比较紧，我就谈谈我这个题目，关于这个琴曲镜像之我术，这是我的，因为当时戴维老师让我取个题目，我想因为一直在做关于古琴方面的讲座，所以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能够就是说来继续向大家介绍些什么。这次呢，我想要不然就介绍介绍我在这个演奏啊、打谱啊、古琴的演奏和打谱啊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吧，还有一些经验之谈。所以呢，我选了这个题目，那么镜像，我认为是在古琴的这个演奏，还有打谱，等等方面是一种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琴曲里的，它所包含的内在的某些意境或者是某些心境、某些境况某些物象或者是心象等等，这些是我们古琴演奏者或者是研究者、打谱者首先应该注重的或者要着力的去开发，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我自己在我的这个古琴音乐实践当中吧，始终放在了这个首位，我就坐下来说吧，就是说，无论是打谱也好，演奏也好，我都把这个如何能够感悟或者是体认，甚至于是这个外化，古代的这些琴曲当中所内涵的镜像，作为我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课题，或者是我的这个任务。那么有人问，你弹起古琴好像为什么那么激动啊？或者是摇头晃脑啊？或者是好像一会儿愁眉不展啊，一会儿又好像怒目圆睁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跟这个镜像，就是说我。就是说这个主题跟这个琴曲里边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说我面对古人所产生的某种应该说是一种交流还有一种感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产生出来的，这个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肢体语言或者是某种动作上的设计，这确实是一种在深层的一种跟音乐的一种交流，这是我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吧。所以镜像挺重要。那么到底有没有这镜像？这个问题，以前也曾经有过争论。 同的观点，就是音乐里边，所谓真相也无非就是音乐内容的一种。那么到底这个古琴音乐是不是有内容？别的音乐，因为我也不十分精通吧，但是对这个古琴音乐呢，我觉得有，古琴音乐还是有一定的内容的，证据是什么呢？好像我觉得主要是，根据这个也是孔子，学琴的这个过程，在这个孔子世家里边，还有韩诗外传等等这些古代文献里边都有记载，那么现在就是说是我把这一段呢，投影到这个屏幕上，孔子学琴曰：“师襄子，时日不近。”师襄子曰：“何以异矣？”孔子曰：“丘以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以习其数，何以异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以习其志，可以异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木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有然而非，黯然而非，积怨而长，俨文如望洋，如亡四国，其非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这个过程当然说在这个音乐学里边，特别是古代音乐里边引用的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也是我认为就是说古琴音乐里边包含着镜像这样一种情况，有一种音乐内容在古琴的乐曲里边需要就是说等待我们当然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不能像做到孔子那么深入，比如说孔子这是他弹这个文王操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觉得力图努力去学习前人的某种弹琴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或者是他们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我现在我的体会的话，这个镜像问题啊，跟这个现在流行的或者说自古以来存在的一种是阳性，是一种道琴道这样的注重于道学的这么一种流派，跟这个以艺术琴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流派的，我认为是一个界别这样的两种流派的一个某一种尺度或者是一种标准因为如果说你是阳性弹琴当中的阳性论者的话，一般追求一种音乐跟个人的这种气息一种某一种就是说契合，但是并不注重于如何理解这乐曲的某些镜像或者说是内容这个道学派的这个基本上是侧重于这样的一种人体的一种功能性的跟这个音乐本身的它这种在流动过程当中的一种契合，而这个艺术派的 则不然。你比如我自认为我是这个艺术派，不认为就是说我是一种属于道学的这样的一种流派。当然说这个是，刚才说的一切都是我是，我见，并不代表其他任何人。所以这个艺术流派，在里边的话，如果你一首琴曲弹得好，弹得深入，还是就是还有改进的可能啊，或者是流于泛泛，我觉得对我来说，能不能体现这乐曲中的一些镜像，我觉得挺有关系。这是我的今天之所以要来谈这个镜像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吧。为什么？就是说有的人弹得好一些，有的人弹得听完了以后没有能够就是说是感觉到怎么能够动人，或者听起来有一种非常模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在于对于镜像的问题上，能不能就是说深入的追求，有一种锲而不舍，通过主体跟这个琴谱，或者就说我跟这个古人对话，来把这个乐曲就是说深入的进行阐释。那么，我是。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就是我想举一个其实是叫幽兰为例，来谈谈这方面我个人的一些对这个幽兰里边这首乐器里边镜像的感悟，以及感悟以后对这个音乐所做的这个外化，就是说我现在因为也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吧，觉得光弹这个琴还不够，就是说对这个古琴音乐，在今天的社会里边还是要继续的往外生发，深化，变化，乃至于发展。这个我觉得跟大家的基本上的想法是一致的，因为我想，我觉得这个爵士叫幽兰呢，作为这样一个，我怎么找？觉得是不是需要一个垫子，就是pad，为什么说选这个幽兰呢？因为幽兰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乐曲，它的乐谱呢最古，从六朝梁丘明到现在已经1500多年吧，或者是甚至于更长一点，我也没有仔细算这个，大概在公元6世纪这样的一个时候，这谱子就形成了，是中国。在古琴里边最古老的文字谱，所以我选这个呢，因为这个音乐形象，开始的时候，你想这么古老的乐曲，不容易，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奏者，来体验，来感悟，为什么我说这体验呢？因为你要在琴上弹，才能真正的认识某些东西，所以有一种体验，有一种觉悟。这个呢，我觉得对这首乐曲来讲，是比较困难一些的。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上这个杨荫流先生的这个研究生，当时他指示我就是说是对这个爵士调幽兰进行打谱，那我接受了这个任务，那么当然这里边呢，当然很多。很多辛苦吧，很多调查研究，很多艺术实践。 操里边的关于这个以兰操的这个解题对孔子的身世他的理想，他的抱负怎么受到了挫折，自成归儒吧，经过陈国的时候，在这个山谷里边看到这个兰花是这种感受。回去以后呢，继续奋发图强，山诗，还有就是写这个《祝春秋》等等，一直并没有好像觉得理想的方面，就变得好像这个 frustrated， 变得好像有一些挫败，或者是生命不想干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就他老年时候还是有一种奋发。那么大体了解这情况以后，当然也参考了一些从这个杨士柏，就是清末明初的这样一位非常著名的行家，他是中国头一个对这个解释教幼兰进行系统研究。并把他从这个文字谱译为简字谱的，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对他的一些描述，他有其实从书里边有那么一册，专门对这个解释教幼兰进行研究，那个他改写的那个简字谱，所以呢。在阅读当然里面细节很多，方方面面，但是在关于这个镜像方面，我只看到了杨士柏杨老先生描述的，字字先音，这个解释要用字字听起来字字先音，这个好像听起来也比较模糊，字字先音我当时虽然我看了。但是我也没有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要领，这个解释教幼兰一二三四一共四拍，它跟这个具体跟这个孔子的这个故事进行怎么样联系，那么这是头一步，第二三步就是到这个五十年代的时候，沙甫溪先生举行了一次关于解释教幼兰的研究的这么一次活动，这里边的话有很多当时著名的琴家也对这个幼兰它的内容有所描述。沙甫溪在幼兰所表现的内容一文中，曾将幼兰琴曲内容据蔡邕的秦操，因为描述孔子过颍不见香兰独茂的故事，他说幽兰一曲之内容乃在表现时人暗地不知贤者，又说近人施打古一丛书引旧操卷子本皆是叫幽兰以弹出十一止客听之，客云其音节怨愤恐不合时宜，于转而喜悦恨时人暗蔽不知贤者，乃至于于天叹息不得其所，其情感悟得不愤懑说明乍现把这个解释教幼兰稍微比较具体的跟这个曲子有所联系了其后你像四川的琴家玉绍泽还有当时北京的琴家薛志章等等也都有一些对幽兰内容的描述大家可以看这个投影的这个部分。那么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候已经这个乐曲的这个内容已经好像联系比这个杨宗帝的字字先音这个好像更具体了一些那么再下来就到了我这个七十年代 中后期的这么一个对幽兰达普的这个实践了。那么我通过就是说看了刚才的一些叙述，我首先认为就是说对于一首琴曲啊，它的打谱发掘或者是演奏，首先要确定一些基调，这样的话你才能跟这个乐曲或者是具体说音乐能够有所联系啊。如果你直接上来啊，你简单的描述啊，比方我知道了孔子过隐国之中啊，见到香兰独茂所以呢感慨了啊，写了这首乐曲或者他唱的这首歌还有点笼统啊，所以呢我觉得当时对我主要的任务是确定一些基调，孔子他的这个身世他的为人他过隐国之中看到兰花以后发现的感慨要有所理解。我是把它归纳为几种，一种由于他的理想也没能实现，撞了那么多国他又回来了啊，什么阿谀陈蔡之类的，所以我定位有一种忧愤的这样的一种情调。我把它列为首位，忧愤啊或者是纠结啊这样的一种情调。还有呢，兰花看到以后应该是体现着某种清高吧，别人不用没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我说是孔子啊，就是说是他有一种清高的感觉，就是说兰花的本身的这个品质，这也是我当时我认为应该确立的一种基调。还有一种是一种胸怀的一种博大宽广的胸怀这我觉得也是应该做一个圣人应该有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因为虽然遭到了很多挫折但是觉得 没什么了不起吧，好像这个孔子的胸怀还是比较宽阔的，所以这也是我当时定下的一种计较。再下来就是最难处理的这个第四拍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即时要慵懒每个人可能都有所了解但不一定具体了解很详细这个第四拍因为我觉得在音乐上讲因为今天我们讲的音乐是我的前人在处理方面让我感到最感困惑的一拍因为前三拍我听过管平峰先生的这个解释调用了，因为当时凡录音的都听了徐立孙先生的解释调用完还有姚炳炎先生的这个解释调用完，我当时能在音乐所听到的是这个三种录音版本，但是呢就是第四拍虽然各不相同，但是让人难以理解因为从断句从整个的音乐形象方面因为你前三拍大致可以理解到我们那三种基调虽然每个人弹的不一样但到第四拍的时候就比较模糊了这时候对我也是提出一个挑战因为究竟怎么办？那当时我导师杨玉伦先生呢，就是说他树立过说，跟这个爵士调，跟这个符啊，一个踢手，一个这个非诚勿扰不慎符的符舞一种舞蹈是有关，就是爵士调有关，所以呢，这给了我一些启发。那我在弹奏过程当中呢。得出了这样一个近似于三拍子的这样的一种节奏觉得自然而然句逗问题等等轻重表现迎刃而解弹起来觉得很顺怎么说呢叮当叮当叮咚 梆滴哒哒哒噔噔滴咚噔啊，我也没改一个音，什么也没用啊。但是你把它整个了，这第四拍，基本上就，觉得顺了，弹通了。当然看起来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是它里边有一些，种种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吧。所以呢，我觉得听起来比较轻壮、感奋，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好像什么铜鼓或者是什么拉管之类的在那非常雄壮。我觉得这个呢，跟这个孔子的身世，特别是晚年的烈士暮年壮心可以的比如说著春秋啊，善诗经啊，做了很多理论方面的工作，还是比较符合的。所以呢，经过一番整理一番处理，这四五种情感的基调基本上我就确立了。那么在谈的时候这里边因为具体到音乐就比较深奥了就是说你怎么弹开始，比如说梆梆它有一个小六度的这么一个中指斜握时上半春许有这么一个文字谱里吧，这个指法你放在一弦二弦的这个十徽以上的半寸许那个地方，你放在那就是说是用这个右手中指双牵就是等等等等牵两下，牵所谓就是勾一弦勾二弦这样你比如说简单的就拿这两个音来说，或者四个音来说在演奏当中也颇费周章你是就是等等等就随便划弄两下呢，还是你想到了孔子或者命运受到了一个什么打击你要说啪啪这样的啪啪它有吟囊在里边这里边好像你受到了一种什么打击慢慢的就是说苏醒过来领悟到一个什么东西怎么办就是说在这里边就是说怎么赋予你确立的这基调里边具体的这个形象细节也是一个大费周章的你要具体说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怎么纠结或者渐强渐弱半音怎么黄滑慢点滑快点滑响点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也可以放一放，因为有的同学知道，有的同学就是说是也许没看过我大概要不然如果能够放的话谁来帮我放一下，我这个好像怎么着都在这个放完因为我这刚才说了一个是我的体验，还有一个是我的这个外化我把这个曲子把它改编成了这个钢琴的独奏的这么一个乐曲所以因为我特别的就是说非常感谢的就是说上海音乐学院的 这里边的第三个它在这个拉个这地方对那就放吧，放这个拉放一个全体放这个拉，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你拿这个往 是那个幽兰地宽，这中间有点什么，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全屏。这因为我自个录的，所以有一点什么。开头你看那个一个小六度的这两个音，这个是比较一种忧愤，一种纠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了，这里边这旋律，是非常深刻的，就是说有一些忧愤的东西，你要把它弹的，弹的要有一些力度吧，在滑音的时候。比较纠结的地方，你要把它做出来。所以这些，我们先看这个，因为下边，它是以公音为主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听一听那个，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就是我演绎的这个一个钢琴的那个，爵士调幽兰，因为它，时间很宝贵。如果我们等我在这儿说的差不多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了，所以我们欢迎这个上音的这个老师来给我们谈一下，同时呢就是说，也请大家对我这个外话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因为上海音乐学院是高等音乐学府，水平非常高。所 以太感谢了。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专业老师王红老师。 秋月赵毛挺，因为他们时间很宝贵，所以我们一起来演完了以后，我们再具体再聊，好不好？ 好。 那我觉得陈老师那个，完全体现了这个我的那个变的这意图，跟我这个古琴的这个从这个镜像上来说，非常一致，非常一致。这里边主要是两个，一种是忧愤纠结，还有一种是宽博。它里边有梆叮当咚当，拉哆哆哆。瑞哆瑞哆哆，完全是一种恭音的一种宽博的这么一种镜像，跟这个里边那种，纠结的这样的一种忧愤的心态，形成了一个对比，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谈这个一段，谈一段，太感谢您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就是说这个掌握了这个镜像以后，我就觉得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外化方式，都会达到一种这我个人在这现在好像就在自我吹嘘的这个成分在里边，虽不重亦不远矣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情况，这是我的想法。你比如刚才这个用了虽然里边用了很多的这个转调，或者用了很多临时的变音，但不是盲目的都是围绕了这我刚才所说的两种镜像来编配的。整个的旋律基本上来说没有变化，没有变动，因为它可以听出来，就是说幽兰也好，这个秋月照门庭也好，没有变化。你当然这里边就是说，因为你在我对我来说，我就是这么考虑的，他的孔子的忧愤、纠结、胸怀博大，刚才那个钢琴它就出现了，当叮当当，它虽然是梆梆或者是当叮，来回的这样的这种八度的这样的这个跳动，但是它还是体现了。那么一种所谓的公音的一种宽博的这么一种精神，你像那个秋月照茅亭，在秋夜里边，月亮照过来，一个秦人或者是一个文人，在这个山中的一个茅亭当中，或者在一个庭院的，一个茅屋里边，默默的。自我倾诉胸中之志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种非常平静的，你如果你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快，当当滴滴，这样的话，那个境界就不容易达到，所以非常平静，你在外化的时候也是这样，当然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是。秋月照茅亭的这么一个录像，但是时间关系，我觉得也没必要，就是说是，都每个都从头到尾放一遍，但是，这种理解，我觉得可以充分调动，大家的某种想象力，或者是某种甚至于某种创造力。我因为最近阶段我比较提倡这个数作的理论，数作，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孔子说数而不作，其实应该是既说数，又作，数作本身也是一种跟创作互相辅助的。这么一种创造性的表现方式，我是这么看的。而且中国的这个文化人啊，在数作方面特别有作为，当然秦人也是因为你现在三千多首乐曲吧，只有600多首是不同名的，其他同名的，那说明这曲子一样，版本不同而已，所以这种不同版本的，那就是通过了秦家的不断的这个数作，产生出来的，无论你是哪个，它都有一个原型，这个原型经过某种模式，代代的相传，结合了这个简字谱的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技术方式，它里边所带有的一种开放性，给秦人 提供了数座的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座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像我这些我觉得都在这个数座的范围之内，因为你通过数座你可以完成你的打谱。当然这里边我提倡的还是这个镜像，要悟出点道道来。如果说弹一首琴曲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是这么就这么弹完了就完了，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总觉得里边欠缺点什么，另外也丧失了这个批评的标准，就说艺术的批评应该还是以音乐的内容为主，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呢，我是通过这些年吧，大概有那么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数座。首先当然说打谱，这是头一阶段啊。当然打谱之前你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者各种各样的练习吧，这姑且不论。对了，我补充一点，我就觉得要达到能够充分的就表现这个古谱里边的这些镜像，或者它的音乐内涵，有那么几个先决条件，我认为，我就在这里补充一下。我觉得首先是它这个曲子里边要有就是这样的内涵啊。如果你碰上一个曲子它里边没什么内涵，或者是不具备那有这种音乐内容或者是镜像这样比较深入的，我不是指这个泛指，就是说是一般的这种内容或者一般的这种镜像比较有深入的这种东西，那你这个工作当然说也缺乏意义。还有一个就是说演奏者就是你这主体，你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来的，你要跟这个他乐曲本身的这个内涵或者水平应该求得在同一个层次上的，这也是我的一个体会如果您水平不够，或者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很有水平，就轻易的稍微这么一摸觉得呀这没什么玩意儿就搁一边了，那也可能这首好的乐曲被你遗漏了，这是我觉得这两个必要的条件都需要，少一个也是总是觉得在这个完成这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外化这个问题我想再继续的啰嗦几句，总结出一些经验了比如说像古琴的滑音我们怎么来处理古琴的音捞错注，这些当然说在这个有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有古琴你比如只是一个乐队配个器给它伴奏一下这个问题基本不存在因为你古琴还继续滑或者是你继续吟挠弹，只不过是一个弹得好坏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古琴因为我的实践基本上把它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说是有古琴的就是古琴你比如说无论是用民族乐器也好用西洋乐器也好来给它加强一下伴奏一下那么配个器，假如说古琴你该原来怎么弹，我是赞成就是说原型的就是这样保存下来我不是那种主题改编论者就是从这个古琴曲里边摘出一个主题或者几句把它来就是说进行发展，按现代的通行的这种西方曲式来进行发展这个也一方面不是我所长一方面我也不主张这样，因为我是个琴人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是个本位的，站在本位的这个角度 因为我亲人，啊，我通过扩展我自己的知识层面，啊，来让这个古琴，参与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啊，或者说，希望吧，当然自己水平低，但是还是有这个希望，能够让这个古琴的音乐和它的曲库，跟这个世界的其他的音乐文化能够有一个交流，有一个互动，或者是接轨，所以在这方面，所以我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古琴的，一个是没有古琴。你像刚才那个，他没有古琴，但是弹的是琴曲，我希望从大文化的角度，能够让这个琴曲，直接就可以作为一种交流的这样的一种渠道吧，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古琴，这个乐器，样样都要通过这个乐器，我这是我的一个我的想法。这个问题我也思索了有那么好久了，后来就是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启发，觉得怎么来认识这个气跟曲的这个关系，气指这个乐器，曲嘛当然说指这个古琴曲，有那么600多首是不同名的，还有3000来首同名的，就是说古代遗留下来这么一个曲库，我觉得有分有合还是比较好的，像我这样，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稍微有些偏颇，就是把这古琴啊，我认为戏曲，要想在将来有所作为，就是说戏曲必定要让它奋力，就是否则我认为好像也有一种断无成就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后来呢，我也觉得很多朋友啊，琴啊，给我提出了，就是说还是应该就是说，有琴，无琴，多元各种形式，西乐、民乐，各种各样的形式，这样的话或许能够打开一条缺口吧，让这古琴音乐，从它的和现代其他音乐的一种，不是完全的，不是全部的某种非兼容性，这样的一个怪圈里边能够走出来，这是我一直思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就是觉得这个通过多元的，就是说，正确处理这个气曲，关系，再加上就是说，像刚才说的这些什么镜像啊、打谱过程当中，你当然你首先要一个好的底板，如果你一个底本都不怎么样，你怎么能够就是说把它化生，语言学里边有一个，就是说是转换生成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就是说，我们这古琴里边，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语言学里边确实有这个，叫这个 transformable。Generative， 这样 linguistic， 就是说，transformable 就可转换的，generative 就是说能再生的，这样的一种语法。这个当时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这个一直想钻研吧，当然说我的水平也有限，所以不一定就是钻研的好的，但是这个名字这种方法。一直在我脑海里边盘旋不去，就是这个 Noam Chomsky， 这人叫乔姆斯基的，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研究一番，他的这个转换生成法，这么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古琴啊，如果我们通过转换生成，怎么能够就是说在将来，取得长足的吧发展和进步。当然，我并不排除其他的，我希望是一个多元的这一种状态，创作，比如说你创新， 或者你自己写自己啊，或者你写时代，各方面啊，创作也是创造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啊。但是我本人的话，目前为止我还是在这个数作的这个范围之内，徘徊，是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况。所以我说呢，音乐呢，当然说要做到具体，也不容易，就是弹琴呢，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批评标准的，不能完全否认，不能完全否认，因为什么？就是说你陷入一种完全的相对主义，我接着这个民族音乐学，我略谈点这个自个的看法，就是说完全陷入了一种文化相对论，当然。我因为我本人是这个学这个民族音乐学的，民族音乐学提倡的就是说一种某一种文化相对论，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cultural relativism， relative， 相对的 cultural relativism， 就是说每种文化在它自文化当中有一定的价值，有它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其他文化不能替代的，因此你不要生硬的就是说互相的拿这个什么某一种其他的文化来比喻这个另外一种文化，这是当时我学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理论，也是我觉得这我个人认为，也是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就是这个 ethnomusicology 的一个基本的一种理论吧。就是说每种文化有它自身的价值，但是民族音乐学里边也讲变化，也讲就是说是 change， 它也是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单纯的就是说反对了这个单线的进化论，忘记了就是说音乐它的变化，它的变化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所以应该说发展观跟这个相对论应该我们如何来把它就是说能够掌握好它的这个平衡，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需要怎么样一种调控，能够如果我们把握了这样的一种你光是发展它其他的方面如果你顾及不到也不行，所以相对主义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但是如果你让这相对主义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温床，我认为也有危险啊，比如说你们来保护我吧，我这两下子挺什么的了，要保护一下，或者是你到某个场合就是说是演一演，简单或者是10年20年永远如此，这也我觉得也是问题，尽管我是个民族音乐学者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过分的强调了这种文化的相对主义，也可能就是说是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说一种乱象或者是什么，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也不想太多的啰嗦，那么非常感谢幸亏有了这个上音的这两位教授来帮我来演奏，那么我的这个录音录像呢也可能大伙早就听过了，多放也无益，或者有地方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如果有重复的地方还请大家原谅，只不过今天我也是说了说这个答复里边如何把它的真正的内容能够把它提升出来，然后你才觉得你自个儿也可以明白你这个答复是成功了或者还是不成功，或者还欠缺点什么，需要提高点什么，所以这是我的不成熟的见解，今天有这么机会，赵主任就是让我在这说了一通，我这个觉得也耽误大伙时间，也不好意思，希望大伙有什么多指正。 我今天就要不就说到这，时间关系，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吴老师啊，他讲了一个音乐上的非常重要一个问题，音乐的镜像问题，如何表现镜像啊，这个问题我估计就是一定要有非常深刻的经验的人才能谈得出这样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问题，就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但是懂音乐的人他通过这个音乐能理解到这个镜像，吴老师不仅自己弹琴，而且他在拓展成就在其他乐器上面，比方说钢琴上面，钢琴和大提琴也同样就是用意象镜像这样一种表现他的一个感情世界，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吴老师、王老师都是我们非常崇拜的啊，那么下面有没有我们就花个几分钟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也让大家和吴老师、王老师一个互动，好吧，我们抽几分钟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提点，直接向两位老师来请教，有没有？同学，把话筒拿回去。 非常感谢吴老师。那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关于古琴的这个镜像，是否可以用具体的文字来去表达它的这个画面感？ 具体文字好像我觉得有些也可以吧，但是音乐好像跟文字之间究竟怎么具体的转换，这个也是比较值得探讨一个问题。但是你比如刚才说了半天比如说忧愤这个字那你刚才比如钢琴上弹的他用了一个和声我用了一个和声把我这个单音一个小六度比如说哆降拉我配了一个或者是一个和声在里边或者我在弹的时候这里边当然应该可以体现忧愤了，或者你想到哪个钢琴的或者柴可夫斯基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梆梆梆梆你梆梆这两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转换一下话反正我编的这时候如果我哒哒哒哒有人这么弹什么也没说明但是表达了你当你表达了这种哒哒这么一种情绪或者哒哒刚才那个你比如钢琴里边加了一些音哒啊哒啊哒啊哒啊哒啊滴当滴当加了为什么为了表现我这引脑我因为我心里比如说那感觉在那转当然说它是一种形象，你比较本来你古琴的话滴当梆梆这里边但是你如何把这个引脑化成这个音在这个画的里边那我就是把它变成第二等于你这么一转再一转，你比如第二第二第二出现一个半音阶什么的，滴答答答这个就是形象化了就是代表了你怎么理解，当然说不能像文字那样那么具体但大体上你可以叫什么 pick up 就可以体会出来这么一种情绪吧比较忧愤的或者是悲怆的如果你音乐修养很高，你也可能想到了柴可夫斯基或者什么人或者什么一个其他的一个任何一个音乐家，中国的比如说阿炳完全有可能但是情绪基调它是怎么回事文字的描述就是这样可以描述我觉得但是不可能具体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吴老师。 我补充一点，就是在音乐学里面就是一般来说非常忌讳用形容词来表现 且都是一些一讲出来就是觉得是种电影的。为什么呢？音乐它有它自身的逻辑。你比方说柴可夫斯基也很美，肖邦也很美，或者说是布朗斯也很美，每个人都是这样很美。那么你说很美是啥意思？他有个性在，他的音乐绝对有个性。比方说肖邦用下行的一种悲凄的一种旋律，这种美跟布朗斯的美是不一样。那么这种东西可能就是刚好老师讲，他有他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东西在里面，恐怕就是要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积累，又有一种音乐的一种具体的一种描述的时候来拿。好， 那个吴老师您好，我这接着问一个问题， 是 地理之变那个，首先那个。请让我表达对那个您家传的这个崇拜，我对那个您的那个演奏，还有到您的这个书画都非常崇拜，所以那个先表示这个心情。然后另外有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最近呢就是古琴在近几年当中非常火，我们也看到就是古琴有各种各样的混搭和跨界，然后有看到有古琴跟摇滚的搭配，那么古琴跟爵士，跟这个很多的西方的这个音乐在混搭。那么也看到古琴跟很多的西洋的乐器，在传统上或者琴箫或者琴埙这样的一些，那么我们也看到古琴很多西洋的乐器，包括您个人也有这样的一些尝试混搭在一起。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尺度，或者有没有一个划线？就古琴怎么样在既保存它乐器本身的性格品格的基础之上，有一定的跨界和这种创新的尝试，还是说走到这条线以后，就变成王老师所说的乱象的一种？那这条线？ 这个问题我也没怎么能够就是说是非常深入的思考，因为我就思考我的问题，这是我必须承认，就是说坦诚的，就是说，是我只思考就是说怎么把这个古曲，能够就是说是想办法，无论是混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好。我想的只是在这个琴曲这个 repertoire 啊，这个音乐学里边有这么唱啊，这个 曲目 里边的这些事儿就是说，你比如说用这古琴去演奏其他的音乐种类，这方面我考虑的不多因为首先要确定古琴是一种什么样的乐器，是不是某种文化专用的乐器，还是它具备现代音乐的某些需要和性能，这方面我研究我还是真是不够，这个不过我觉得可以尝试吧，看你表现什么样的，因为古琴在历史上，它给它的文化性质有一定定位，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越出这个定位。我还是觉得是不是需要探讨或者多开几次研讨会之类的，才能决定。因为历史上的文化就是说，给这古琴好像一种比较好像严肃吧，就算是严肃音乐或者是划到这一类里去了，但是如何就是说是这种性质在今天应该怎么对待或者怎么处理，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理论问题。我现在暂时没想好，我还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事儿，我只能回答到这儿，但我并不反对就是说诸位去思考这些问题和着手实践吧，乃至于最好，但是据我了解，古琴要跟现在的某些东西要产生兼容，还是有一些困难的，除非你程度非常高，你比如说音阶啊，和声啊，等等这些，就是你如果你要想在这些方面，用这古琴，你还不如就是说选择一种本身属于这一类的乐器，这是我的想法，不要硬来，你比如你弹很多和声，这古琴还摸都摸不着，那你说。怎么办？我是觉得，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会遇到，也可能在你比如说你在开始设计的时候不一定碰到，但是你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也许弹古琴的人，会觉得怎么说，苦恼或者是 诉苦不迭似的，要就像我似的，原来我老等那个作曲家啊，我先是跟那个说，哎，比如说龙一合作，先把那谱子先给我，头天晚上先给我，别的到凌晨给我啊，因为凌晨给我你安排不了执法，或者是你谈不下来，你不知道怎么办了，有一种尴尬啊，所以我老说，哎，等到有的实在解决不了，就是头天给你一个谱子，你第二天你还是弹不出来，那有的时候就跟作曲家商量，哎呀，您这个是不是让我减点音啊，删点啊，或者是怎么样，这都要不然别弹了，这种也有，根据我几十年的这个因为一直在这个音乐领域里边，实践领域里边，摸爬滚打，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苦恼， 我谈的很多，我觉得这个问题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现在一个就是民族企业，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一个困惑或者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我当然不是古琴的，就是在这个领域我了解的不大多啊，我不大清楚。但是说，中国的传统音乐，我觉得应该有启蒙，中国要有自己的，就是比方说类似像流派这种。这是中国的底线，就是中国最旧的传统。第二条呢，也可以走，就是中国跟西方结合的，包括像吴老师刚才，自己也可以创作一些东西，这个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个纯西方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三条路可以同时并行在走。刚刚你提出的问题，我觉得就是非常担心，就是这一条中国最原始的这条，将来会就是随着这个。越来越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或者现代语境的影响，变得走出去以后，因为这个历史是很可怕的，走出去以后就回不来，包括审美趣味也发生变化。因为古琴毕竟它是有几千年的文明传统的历史，到今天为止，对吧？越来越它的一个，刚刚吴老师讲，越来越外化，或者说它的一个语言会越来越扩大。那么如何非常严肃地保持着这个一个自己的一个流派的一个特征，或者自己的一个发展？这个在其他就古琴还算是保持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在其他领域里面，像筝啊或者琵琶什么东西发展还要快，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吴老师 非常对，非常对，非常同意， 是吧？ 非常 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流派，这个不能是，就是这个我们说追尊寻源，这个源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我是搞唐代音乐的，如果唐代音乐今天即便有谱子，有大量的文献，大量的东西，你恢复不到的。一个乐器也发生变化了，乐器制作材料也发生变化了，最可怕的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了。你即便有乐谱，东方琵琶拿出来了，你恢复不得，你根本找不到。但相反，我们到日本了找得到，它有音响传承，从平安时期一直到今天，它有，当然它也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微弱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中国这个传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们中国要保留着自己的非常，就是我们说做得像人。自己的这条路线要守住，然后我们也同意，就像刘天华他们这样啊，日本也有就工程道学，他也是把中国东西和西方东西结合起来，朝那条道路发展，来满足就是现在的一些人的审美趣味。但是往往我们这一条第一条线，我们很难走，我们很难守住现在。现在包括刚刚王老师讲的很多乱象啊，什么东西啊，都跟这个经济发展或者说自己的一种坐不住啊这种东西有着很深刻的关系。吴老师就是这样。好， 我想做一点回应啊，刚才前面一个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刚才看这个吴老师在钢琴上，包括大提琴上跟古琴对古琴音乐的一些尝试。昨天呢是跟宗云老师在聊到这个关于筝曲的传承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其实，在最早的时候，这个江南丝竹里面。本质是没有古筝的，但是呢，因为他的参与，包括孙玉德老先生的参与呢，他把这个筝曲通过江南丝竹，揉进去之后，在中国大范围的这个学习古筝的人群中间去发扬江南丝竹这些音调。那我今天在这个钢琴和大提琴对于古琴音乐的尝试中间，好像也看到这样的影子。那么，刚才赵老师说，就是中国人对于传统的这种。意识就是咱们往往更新的太快，然后对于这个传统保留的这块好像 后咱们对于就这个传统的保持上，咱们老先生们，尤其是你们继承了这个前一辈的很多传统经典的东西上，你们守得再紧一点，再紧一点，然后咱就可以像就是说日本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意识来讲，他们对传统保留得很好，但是他现在也做得并不差，是不是我们可以尝试两条路同时的？因为好像我觉得咱们另外一条路走得太多，像赵老师说的，唐代音乐咱们已经恢复到过去的影子，那现在咱们的古琴音乐还有，咱不要就是说走到了那个极端之后，咱们原本的那个东西又丢掉了。你觉得呢？ 哦，对对对。 不太成熟， 跟大家。 啊，不，说的非常好，教怪好。是这样，是确实是，应该就是说是多元的，就是说既保存，刚才好像把这个国家的那个文件，说出来也是好像是既保存又发展，或者是多元吧，多元，但是就是说。具体情况的话，每种乐器也有一些不同。当然，古筝因为，因为我这个民族音乐学的，当然对这古筝，也有的时候也了解，小时候也跟曹洞甫，曹老师，学过一两首，但是我觉得这古筝这情况的话呢，也有些特殊吧，不是，这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因为历代都有这个保存，或者是比如说保存国粹啊，等等，不光是我们现在就说提出了，早就清朝也有，说明朝到底有没有我没大了解啊，但是起码清末，从这个西岳进来以后。就是对这个保存国策呀这些方面，提出了很久啊，也经历过，一二三四多少次的这样的，我们把它称为运动吧，不管是现在我们今天，才提出这个保存，你像古琴的话，我觉得当然说，民国初年啊，或者像杨宗济啊等等其他的一些老先生，他是靠自己个人的著作啊，保存一些东西啊，当然还没有到一个国家行为，但是50年代40年代以后到50年代初以后，沙普西老先生，在这个党政府，各级的这种领导的这样的一种大力支持底下，就是说完成了很多，这不可否认。首先是琴谱的收集，原来在清末的时候也就几十种吧，我们从这个杨士柏的这个统计，或者是朱同钧的统计来说，到扎必须这样，50年代以后，50年代中就变成了160多琴谱了，普及，我觉得是，160多种，165或者上下，一直到现在，这个数目并没有什么改变，包括各种琴曲，各种在资料文献的搜查，曲目的收集，这些方面我觉得已经做了不少，我们不能，我的意思啊，不能从零开始。总而言之，是这么回事，因为前人已经做了很多，我觉得也不应该完全，把那个前人的那些成绩都，重新我们再来，当然说你可以再调查这琴谱，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对前人的做的保护方面的工作，应该首先肯定，然后再看，我们还能保护些什么，你比如演奏的这个。又来了这个 repertoire， 就是这个曲目，演奏的曲目，怎么保存，各种不同的流派，但是这个保存里边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你保存些什么，或者是 有的流派，我不是这个丝毫没有这个 offensive 的这个做法啊，但是有的流派有很出色的这个 master 啊，有的或者已经亡故了啊，或者现在已经不在了啊，但是这个流派里边的这个领军人物，我觉得也有一个提高，或者是学习，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我这是我认为啊，或者你一提就是说弹琴技巧了，或者你就指出来，你这个流派里边有点什么问题了，就什么，就怎么说呢，铁布衫什么金钟罩之类的，刀枪不入。比如说我是多少代什么传人，我不能就是说什么安妮夸夸战，这个我觉得这种情况也是有，就是说对专业的工作人员啊，包括在我在内，我从来我也不敢到一个门派里边我去在那指手画脚，或者一个哎呀您这音好像弹的什么点，我听过您师爷弹的，不有这种情况。这个所以这里边就是说情况还是复杂，当然你如何保护，你采取一种培训式的保护，你还是就是说是就这样，或者是以讹传讹也有可能，所以这里边我觉得具体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领导就是说来规划，好在现在就是说是您说您。 如果需要一个领导的话，我觉得您应该是那个领导。 哦哟哟，我这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前面因为王老师也提到，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就是因为传承它啊，谢谢。 这个传统本来就是在传承的过程中进行变化发展的传承的。因为我们前面王老师提到，这个古琴也从神人之器到圣人之器，变成后人的文人之器。如果放到这个历史的长河中的话，那我们现在只是古琴发展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阶段。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我们说百家争鸣的时期也好，我本人并不看好发展，我非常我非常喜欢看到发展，但是这个传统的东西，我就是非常不希望赵老师说的那种唐代音乐，我们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那种情况，再在古琴上产生这样的情况。谢谢。 好。 好， 完全同意。 这个课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说起来是吧？不是，并不是很平常。这个中国这个民族就是在不断的变化，而且它舍掉自己的历史在变化。我们如果说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发展，就可以看到啊，这是近现代的事情，这是什么？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延续到明天，还继续讨论。明天我们组建之间还有吴钊老师、龚丽老师等等啊，他们的一个精彩的讲座。今天我们再次感谢王老师和吴老师为我们的精彩发言。好，那么今天我们有抽奖。81有没有？ 81。 再抽一个。 再抽一个。88。 88。 这个。 81有吗？81。 哦，81还真 有。 88 有吗？张怀一，上来一下啊！ 好吗？因为这个讲座的人和主持的要在上面这个合影的。阿姨可以下来吗？谢谢。 大喜。 你们先下去好吗？